有 EDM 电子的编曲，简简单单的诉说着爱意。这个周三带上音乐去旅行，首先我们就这样慢节奏的开始我们的旅程。我是泽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爱的就是你》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2001年的时候推出的时候呢，满大街好像各个地方都可以听到这样的一种表达爱意的情意的歌曲，来自于王力宏作曲并参与作词演唱的《爱的就是你》。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继续开启纽约之旅。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争取去到一些比较小众的你不太熟悉的地方，但首先来到纽约曼哈顿布鲁克林大桥是必不可少一定要去的。很多人说这不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座桥吗？它就是横跨河流的桥梁而已。但这座桥其实是在优雅地提醒着人们纽约的建筑创新史。早在1883年的时候呢，布鲁克林大桥就已经通车了，当时它是一项工程壮举啊。它是第一个跨越东河的结构，也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悬索桥。现在呢，这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和当地人，据说很多人来到纽约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曼哈顿布鲁克林大桥好好的看一看，是否和电影当中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游客和当地人会在这里散步，欣赏曼哈顿下城和其他城市地标，比如说自由女神像等等啊的一些壮观景色。不过在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你可能会遇到偶尔在人行道上试图在人群当中穿行的自行车手。下面又是一首很可爱的歌曲， 叫玛丽玛丽玛丽的玛丽， 超级玛丽， 上马路对面的查理， 田馥甄， 是查理查理查理是只猫，天天在想河里的鱼，去眺望着查理坐在谁怀里吃鱼。马路上每一辆车各奔东西，每一个人匆匆走到哪里，有没有目的，要不要目的，就像 到处都 田馥甄的超级玛丽。歌里唱到，马路上的日升又日落，人来又人往，玛丽抬起头才发现到处都是风景。日升又日落，人来又人往，玛丽偶尔抬起头才发现用心欣赏。哎，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最怕的就是一抬头四周全是人，或者是一抬头，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布鲁克林大桥身边全是车，如果再赶上堵车啊，心塞不塞。每一个大都会呢都会有观景台，来到纽约世贸一号楼观景台是一定要去的。尽管呢占据了西半球最高建筑的100到102层，但是通过一套视觉上令人身临其境的空中吊舱这样的电梯，这个观景台呀只需要60秒就能够嗖的一下到达。但是你的耳膜可是一定要注意，这个过程当中耳膜如果说这个比较敏感的可能会觉得很不舒服。在互动式的旅游体验当中呢，客人们进入电梯之前会走过建筑所在的一些基岩，电梯上呢安装了从地板到天花板的一个 LED 屏幕，这个屏幕上会显示出城市和建筑历史的种种的视频，而视频一到顶端呢，屏幕就会上升，呈现出令人惊叹的曼哈顿天际线360度全景。在景点的过程当中，想自拍随意，享受完景点的过程之后，可以前往一个咖啡馆好好的休息一下，享受一个混合在小盒子当中的食物或者是鸡尾酒，哎，这是一种极其特别的用餐体验。然后呢，你可以和你喜欢的朋友一起在宽大的窗户眺望纽约美丽的地平线，然后两个人可以有一搭没一搭的说一说曾经的理想，现在的理想，或者干脆没有理想。在一个繁忙的大都市当中，你可以很慢慢地享受这个繁忙过程当中留下来的美好的瞬间，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李荣浩，有理想。 成也不顺，每一句说的对也很对，这个年岁有爱的人不追还斗嘴，显得般配，有时也为自己感到惭愧，穿的也不算贵，黑白灰尽量自卑，被自己往里推，动动嘴也能后退，总会被动吃亏，不防备甚至有罪，我现在要开始道些伤悲和承认你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非尽是妄，有深度有主张，难免会泪会光，难免也会迷茫。成也不睡，每一句说的对也很对，这个年岁有爱的人不追还斗嘴，显得般配，有时也为自己感到惭愧，穿的也不算贵，黑白灰尽量自卑，被自己往里推，动动嘴也能后退，总会被动吃亏，不防备甚至有罪，我现在要开始道些伤悲和承认你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非尽是妄。 听着这首《有理想》的时候，不要光是忍不住的跟着这个旋律，跟着拍子各种晃动，想一想你的理想是什么？还记得最初的理想吗？理想是否在过程当中不断的发生变化？来自于李荣浩个人第三张专辑《有理想》当中的同名主打。而谈到理想这个话题呢，李荣浩说他不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不会去想很远的事儿，只要把眼前的事儿做好，朝着远大理想往前走去，这就是李荣浩的理想。而回到这首《有理想》的这首歌曲当中啊，歌词是以有理想、有深度、有主张，像口号一样的呼喊着人生的抱负，但是呢，却是用一种诙谐的口吻调侃着真理，看似很世俗，却也表示着认同，这是李荣浩的一种生活哲理。很难说对与错，就像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作品。有一定年份了，但是阿妹张惠妹经常在演唱会当中去演唱这首作品，好像每一次演唱的时候都可以带动现场的高潮。人生当中有太多的 yes no， 管他什么对什么错， 心动的要送房，压抑的要解放，在忙也来日方长，开心没有限量，在哭成会缺氧，快乐可以领养，今夜把所有伪装统统都欣赏，何必说不 觉得这首 Yes or No 呢还是很适合纽约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如果你想像欲望都市一样非常流行非常时髦的在这个城市当中生活，完全 OK。 如果你是想要那种非常嘻哈的非常另类的，有的时候呢又可以很摇滚等等种种，在这个城市当中都可以看到不同的身影。 Yes or No 没有那么多明确的一个判断，特别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只要你自己开心就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大楼，叫做克莱斯勒大楼。哎，克莱斯勒不是一个很熟悉的品牌吗？是的，就是这个大楼。大楼有什么好看的呢？如果你想把这座装饰艺术风格非常独特的摩天大楼称为是纽约市最令人瞠目的摩天大楼的话，不会有任何的意义。 因为这个大楼的窗户呢是三角形的，顶部呢还有一排又一排的灯，在夜晚会创造出非常美丽的效果。当然这座建筑呢也是散发着古老纽约的奢华气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 vintage， 喜欢一些复古的元素，那到这个大楼面前呢会满足你所有对于复古的浪潮的那种想象。大楼是用巨大的老鹰取代了它传统的滴水嘴兽这样的标志，用镀铬的轮毂代替了赛车的福气的砖砌浮雕。在曼哈顿最高建筑的三方竞赛当中呢，克莱斯勒大楼曾经为华尔街四十强增加了一个尖尖的不锈钢的尖顶。但是你也知道这个竞赛呀都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很快在1930年的时候呢就被帝国大厦超越了它的最高高度。来到纽约当然少不了听美国歌手的作品，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叫做 The Cure， 治愈，希望这首作品可以在旅行过程当中治愈你心里的很多委屈面。 I'll address you cause you're tired, cover you as you desire, when you fall asleep inside my arms. May not have the fancy things, but I'll give you everything you could ever want, it's in my arms. So baby tell me yes, and I will give you everything.So baby tell me yes, and I will be all yours tonight. So baby tell me yes, and I will give you everything. I will be right by your side.Let me take care of it, babe. Close your eyes, I'll sing your favorite song. I wrote you this lullaby. Hush now, baby, don't you cry. Anything you want could not be wrong. So baby, tell me yes, and I will give you everything. So baby, tell me yes, and I will be all yours tonight. So baby, tell me yes. 美国的Coachella音乐节呢会分两次，每次三天举行，然后每天晚上呢会有一场压轴表演，压轴表演上呢 My love. 美国的Coachella音乐节呢会分两次，每次三天举行，然后每天晚上呢会有一场压轴表演，压轴表演上呢一定都是最红的巨星啊在舞台上带来最期待的表演。原本在去年2017年的时候，三天当中的某一晚应该是由 Beyonce 进行压轴表演的，

这首第三人称，如果你真的有听进去的话，是每一次会让你沉默的一首作品，会思考很多事情。第三人称呢，也是蔡依林和林俊杰继《马赛克》这首作品之后的二度合作，来自于 JJ 林俊杰的作曲，蔡依林的演唱。意境呢，就像歌名一样，歌曲描写了在人生或者是爱情的困境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选择跳开，采用第三人称这样的角度和自己保持距离，然后随着时间自己游走在自我逃避、自我和解这样的拉锯战当中。歌曲呢，也是通过一个神秘的第三人称的视角，让我们体会走过爱情或者人生困境之后的那种希望以及可能性。如果你没有看过这首歌曲的 MV 的话，值得推荐一下。 MV 是由这个九令和刘嘉玲共同主演的。之所以会请到刘嘉玲来跨刀出演，是因为在九令心目当中，刘嘉玲是完美女人的代表，而据说在对戏的过程当中呢，刘嘉玲只用眼睛就让九令流泪了。11:39，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到纽约。来到纽约，刚才我们听到第三人称，可能有的时候内心不舒服的时候，你想出去好好的透透气，然后这个时候你选择来到高县公园是一个非常棒的。天气宜人的时候呢，没有什么比在高县上散步更惬意的一件事情了。纽约的高架公园肯定是纽约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高线呢，曾经是一条铁路线，直到1980年的时候才开始使用。2009年的时候呢，这条长 1.45 公里的长廊被改造成如今我们看到的，被认为是纽约市最独特的公园之一。这里呢，是以野花、绿色植物以及户外的艺术装置而非常的出名，这也成为了纽约的天际线杀手的景点。前面我们说到，在困境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以第三人称的角度切换出来，去审视一下当下的那个自己，可能会心疼，可能会难受，但是你是第三人称，你没办法。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你可能又会切入到第一视角，然后那种哀伤的情绪不断的扩大，可能就会变成陈小春的这首 爱情这东西没道理的， 没那种命。 有人喊抢手，有人没资格，怒视人头的，我害怕什么？大不了别爱了。他像个天仙，他太美了，我那么平凡，我开不了口，心里面晓得追他的结果，幸运的不是我。我没那种命呀，他没道理爱上我。英雄和美人那是一国的，怪爱人太少了，对手太好了，劝自己别傻了，以前蹦迪了，以后非加油不可。我没那种命呀，轮也不会轮到我，爱情老是缺货，我争什么？时间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老了，我剩下一个梦，他就过来说，其实我错了，他爱我。他像个天仙，他太没了，我那么平凡，我开不了口，心里面晓得最大的结果，幸运的不是我。哎，我没那种命呀，他没道理爱上我， 走过来说，其实我错了，爱我没那种明呀，乱也不会乱到我，爱情老是缺货，我争什么，时间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老了，我剩下一个梦，他走过来说， 前后的反转是这首歌曲很大的一个看点。过程当中唱到我没那种命之前，有一个唉这样的叹气，也真的是表达的淋漓尽致。陈小春没那种命。 18年精工细作，5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作品呢很可爱，来自于曹芳早期的作品透明对白。 房间里有的东西是你的我的相册，最亲密一张照片你的 房间里 藏在衣柜后 东西是你的 是快乐 的 你的我的 相册，最前面一张照片 第一个号码 你的放在忧郁背后是快乐你的我的电话里头第一个号码我的爱上你是一个转折，我的脚消退了，就赖在你 房间里的一屋子东西是你的我的， 来自于曹芳作词作曲并演唱的《透明对白》，收录在专辑《黑色香水》当中。这首歌曲呢，更像是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自问自答，而在空荡荡的房间当中，还可能会出现的是这样的感觉。这是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内心的种种心理活动，好像也是无法说出来的。 今天的消息说一号公路上那座桥断了。 其实有的时候无法说出来的话，在内心深处慢慢的发芽，慢慢的去诞生出它更多更种的幻想，其实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11:50，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纽约之行明天我们继续，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 OK， 我是泽华，明天见啦。最后一首作品来自于 Bruno Mars 的 Versace on the floor。 Let's take our time tonight girl, above us all the stars are watching, there's no place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